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开始啦。咁咧，今日我哋用部 Hi Pump 又录翻啦。咁话说部 Hi Pump 经过呢个改装咗之后咧，嚿电就变得外置啦。咁啊，啲嘢搞到古捻灵精怪啦。咁啊，今日我哋请翻花哥翻嚟做录音啊！我掹捻咗电话先，屌阵间閪佢打电话嚟。咁咧就希望今次条声唔会再即系翻兜啦。 系。 咁今日我哋有冇飲酒啊？花哥唔好意思啊。 今日我哋好健康喎、 啊。我哋今日去游水焗桑拿，屌。 系啊，我哋游咗几多个池啊？你都应该游咗三四个啦。我啊四五个。 我谂有，我谂有。 咁啊，都几好，感觉良好。 感觉良好啊。 咁我有几个僆仔谂住去嗰个干焗嗰度咧行入嚟，见到我同你个样，跟住 即刻走甩咗啦！屌你咯，我哋个样太恐怖啦。 我逼佢入嚟，佢都走啊！真系。 唔系啊，因为你逼佢入嚟，佢咪走啦。 佢过鸡架嘅。 走啊！咁今日我哋六条声系谈呢个标签。咁咧，点解我哋今日谈标签咧？咁话说咧，阿花哥咧就讲一单嘢好搞笑，就系、是。有啲人咧就好中意將人 labeling， 咁我哋而家社會都好中意將人 labeling 嘅。咁咧點解要將人 labeling 咧？嗱，譬如有啲人住屯門嘅就，哇呢、這個定唔係？即係住呢、這個香港跑馬地咧，你會覺得佢哇有啲貨喎咁。跑馬地都有木屋㗎，嗱咁話説咧，我以前有個同學，我以前個我有冇講過嘅呢、這個？ 你唔知啊？講嚟聽下。 我以前有個同學咧就咁嘅，咁佢住喺呢、這個跑馬地嗰、那個叫大球場，你係以為哇屌你老尾住嗰度發達啦，原來唔係，嗰度咧就喺大球場上邊有一條木屋區嘅，跟住木屋區大概有百零間木屋咁，咁住嗰度咯。即係你一開頭以為哇屌你老尾住大球場有貨咯發達，原來唔係住木屋嘅， 都幾好。 咁你 labeling 咗一班人就係、是、嗰班人會有錢啲，咁係咪會有錢啲？係咪嗰班人會先進啲？我覺得唔係。等於花哥頭先講一單嘢就係話。他話佢公屋成日貼紙出嚟換樓嘅，係咪啊？ 係。 咁咧喺香港區嘅人咧就可以換輪全香港嘅樓嘅，即係喺 唔係喺舊港島區咧，你就可以搬曬搬遷去九龍區同新界區。係。你住九龍咧就可以搬去新界區，你去到新界區就永遠都只可以新界區。 即係唔可以搬去香港區嘅。 得，你申請居屋啦，你唔好你脱離呢個公屋群眾就得啦。 唔係點解要大細啤咧？即係總之點解香港搬得嚟新界，新界人搬得出嚟香港？ 我容許我用政府角度，佢話咧個 density 嘅問題， 即 係佢可能覺得你個密度太高啦嗰度。我而家咧俾你揀個舒適啲，環境又闊落少少，但你去啲粒兜踎啲嘅地方度住啦咁樣。不過嗰度唔兜踎嘅，新起㗎，嗰度嗰個環境都唔錯㗎，你去嗰度住啦。嗱，你唔好嚟香港度住啦。 唔係，我講呢，直頭係大細啤就標籤化咗。嗱，即係標籤化咗。我哋新界係一班嘅窮人，冇文化，兼且係一啲即係未開發嘅人，所以咧我哋就唔適合住香港啦。 係咪？佢嘅意思就係、是，即係佢喺呢個分階段作為一個流程嘅時候咧，就會好明顯話俾你聽邊笪地係值錢，邊笪地係唔值錢。喺政府嘅理解裏邊咧，港島區係值錢過九龍區啦，九龍區咧就值錢過新界區啦。咁新界區都有唔同嘅噃，元朗又好啲，天水圍又衰啲。啊，東涌又係唔知點咁樣， 我窮啫，唔使抵價我出嘅。 咁嗱，不過原來有呢個諗法嘅人咧，又唔係淨止係得政府一個啊。咁啊，前嗰排咧，咁啊，我睇一個網站啦，嗰、那個網站咧就係、是、一個住天水圍嘅空姐社，那個空姐個 blog 咧叫做《空姐的行李 gap》咁樣嘅，係咁佢近排寫咗篇文，就講佢嘅求偶條件，佢列咗一紮啦，因為其中一個咧就好得意。他就話我要揀男朋友，一個男朋友要住港島區，不過如果你九龍都得嘅，天水圍就唔好啦咁樣。我覺得好得意。咁點解一個嗱？譬如我作為一個 天水圍，而家有啲樓都係複式㗎。嗱，好似我識得有個同事，個同事即係個朋友啊，唔係同事，個朋友唔係同事，係個朋友嚟。佢咧天水圍咧，嘉湖山莊有啲樓咧係複式㗎，樓上樓下，咁咪樓上樓下買曬打通咯。咁屌你住幾千尺啊，大佬！ 但係嗰個女喺呢個空姐嘅理解裏邊咧。我就唔要天水圍啦，我唔知道佢要溝仔冇問題啊，嗱，即係我都要啫啫噶嘛，個女仔要啫啫，但係你個啫啫，咦，原來天水圍排的啫啫，唔好意思啦，你麻煩你快啲走， 即係條啫聞住天水圍係啦， 我唔要，但係如果你條啫啫咧喺跑馬地嘅咧，就請你放入我的口，哎呀咁樣喎，咁其實好得意啦，即係一個佢對於一個男仔嘅渴望咧，就唔係在於佢嘅性能力，佢嘅啫啫仔嘅粗幼，佢嘅持久性，而係在於 佢嘅地位， 係佢嘅品牌效應。啊！哇！我又覺得好神奇，即係我跟住又諗起阿牛醫生啦。 即係牛醫生就叫雞啦。咁啊，去我哋有去開過一間嘅。 係， 會唔會話唔去嗰間又屌唔到閪咧？嗰啲女唔要，我哋又唔會噶嘛。 係， 作為一個男仔，我哋屌一個閪。 係， 我哋嗰個閪咧就係大球睇個樣，睇佢反應，睇夠唔夠淒涼，或者睇佢個動作裏邊咧受唔受苦。佢越墮落，我越快樂。 係咁嘅咩？唔係 㗎，屌！即係或者喺一個過程， 佢吹簫嘅時候，佢對住你笑嘅有啲。 哎呦，我仲驚過佢， 吹住阿蕭笑嘅大佬。 好簡單， 你睇下面都係得吞精之後笑噶，望住你。 嗰個我嗰啲唔會翻睇， 係咩嚟翻睇？我想翻睇。 世界險險何其多啊！做咩要翻兜啫？ 啊， 係咁啊！所以嗰個女仔嗰個理解同我哋有啲唔同。我哋係好直接嘅，原來男仔揀女仔嘅時候揾嘢食咧，我就睇你個樣嘅啫。我唔撚理你住邊啊，屌我點又走㗎啦。 係， 但係女仔裏邊咧。要揾地區嘅，即係就算我好靚仔，但係我只係一個天水圍嘅哥哥仔 ，sorry 啦，我就冇辦法，我已經俾你 disqualify 啦，我俾你標籤咗，我冇得屌你個閪。 唔係，我覺得個女仔同個男仔，嗰、那個求偶嘅目的唔同啦。個空姐求偶嘅目的，佢係為咗揾一張飯票。 係， 我哋求偶嘅目的係想揾嗰一刻鐘嘅快感。 係， 咁兩個人嘅目的唔同，自然個答案就梗係唔同啦。咁嗱、我覺得一樣嘢。個女仔就係話、我要天水圍的、即係男仔係唔入流嘅咁樣樣，佢會唔會就係自己都住緊一啲天水圍？ 佢就係喺天水圍嘅空姐 嘅公屋，或者係一啲好即係兜踎嘅家庭裏面長大，突然間做空姐咁樣樣。 佢嘅世界觀大咗啦，就知道咩叫貧窮的人士，佢理解到天水圍沒有希望。 我覺得佢世界觀就狹窄咗，天水圍都唔係淨係得舊樓大樓，淨係唔係公屋㗎，天水圍都好多私人樓。 即係如果你有四千幾億咁樣，可能你好撚多身家，你會唔會揀入天水圍啊？ 我舉一個例子俾大家聽，一個好有錢嘅人，萬寶路個老細叫乜鬼熟啊？萬寶路，大家萬寶路以前死一個老細咧，香港萬寶路飛碟摩華嗰個煙草商啊，叫咩咩伯啊嗰個五伯， 唔知道 咩伯啊六伯定總之 number 嚟咩伯咧死嘅時候咧，佢喺邊度住嘅咧？嗱，阿咩伯咧好有錢，但係佢唔係住山頂嘅，咁咧喺呢個萬寶路即係煙草公司啊嗰間唔知叫咩咩咩咩南洋煙草公司個頂樓嗰度咧。成個頂樓就係佢屋企嚟嘅，佢搭出嚟嘅成個頂樓。咁咧有啲人去過睇翻報紙講裏邊有泳池啊，屌你非常之美麗嘅咁。咁佢住嗰度都係工業區，咁係咪工業區就唔能夠有豪宅？ 但係嗰個係阿伯嚟噶嘛？係。咁阿空姐揀嘅都唔係揀阿伯啦，揀後生仔，大家都後生仔。 係。 大家喺後生仔，一個係天水圍，一個係跑馬地，你揀邊件？ 喂，大佬，佢住跑馬地，我唔住擺間房。 我就算理得佢擺間房，但係喺嗰個環境裏邊，佢得到嘅機會係多咗嘛？喺跑馬地裏邊，我可以揾食嘅機會多咗，即係我可以嘅生存能力係。 唔係，而家香港嘅交通已經係即係講真一個鐘頭即係由香港去大陸側啦，屌！ 咁如果你咁講，譬如我住天水圍，我可唔可以我去明報度翻工啊？明報去小西灣喎、 啊。咩車？ 我做乜嘢？我每一日翻工喺度兜香港啊！ 睇你搭咩車？ 咁撚淒涼咪咩咧？ 嗱，我舉一個例子俾大家聽啊。 係。 係喎，我唔記得俾塊膠布你，我而家攞塊膠布。 喂，唔好唔好，錄埋先。 咁咧，我舉一個例子俾大家聽。嗱，九龍塘咧，嗰啲屋咧就唔係一定係豪宅嚟嘅。話説咧，我有啲同事，咁咧佢咧就為一個仔入名校啊，咁咧就搬撚咗去九龍塘。九龍塘原來而家有啲別墅咧，就係以前嗰啲別墅咧，就將佢嗰啲房咧就間曬出嚟做板間房，就攞嚟做咩咧？就係租俾人，唔係做包房，係租俾你住。咁你有個地址喺九龍塘嘅時候，而家入小學咧，佢需要你係一啲譬如我學校網係九龍塘嘅，咁佢係需要你住咗一年噶嘛，唔係話你今年搬到就收你咁，唔係嘅，需要你住一排。咁佢啲人就係搬到去啲板間房住咯。即係佢係一個套房嚟嘅，咁無謂啊！我覺得你個細路仔讀一名校，係咪標籤咗佢係一個特別醒目嘅細路咧？唔係。 咦？但係我認同呢啲所謂中產人嗰種悲哀喎。 點解咧？ 即係咧，佢要叫佢已經知道哦個世界有幾咁淒涼，所以咧要俾一個好啲嘅條件，等啲細路仔咧喺個你有冇睇㗎？你有冇睇電視講過 啊？ 讓孩子喺咩起跑線裏邊唔知勝利啊，定係唔知贏乜 Q 噶嘛？有啲咩大陸廣告咁樣噶嘛？話嗱，你而家咧買咗佢嘅產品咧，你嘅細路仔咧就會比其他人好噶啦。即係類似係咁樣，但係佢而家嗰啲爹哋媽咪咪又係做翻嗰樣嘢咯。嗱，俾一啲好嘅條件你啦，俾呢個細路仔知道乜嘢叫有錢人。嗱，睇下繁榮嘅香港或者一啲比較well established 嘅，即係一啲建立好曬嘅嘢，等佢可以見嘅睇個眼光大啲嘛。 發哥，我想同你講一樣嘢，香港嘅教育制度失敗，點解咧？近排我睇一本書，就講呢個教育制度。咁咧喺芬蘭，二十年前啦， 芬蘭也有一種教育制度叫街頭聰明和學術聰明，他們將小孩子分野了街頭聰明和學術聰明。什麼叫街頭聰明呢？ 打野戰啊，在那裡 讀書不叻，不是打野戰， 要打野戰強硬式找到 錢，你個人讀書不叻，但是你個人是很醒目，例如你個人的人際關係很好，你個人的present能力很好，講的有文有路，這叫做即我們俗稱的那個僆仔精甩面，那些叫街頭醒目。什麼叫做學術醒目呢？就是我現在給你一件事，你讀書很厲害，可以在短期內完成任務，但是經歷不到一些挫折，譬如現在有些東西不是書本上面教的，你可能不懂處理，但是街頭醒目的人就不是了，很懂處理這些問題，很懂在一些危機裡面轉彎抹角出來殺出一條血路，這叫做那個街頭醒目。那呢，芬蘭的學校就分了兩種，一種就是普通學術的學校，就給年輕人讀書厲害的讀，有一種叫自由學校。什麼叫自由學校呢？他們會搞一些 program， 你回學不用讀書，那呢教你基本的英文外語你要識，因為芬蘭現在都行外語，就不行那些叫做什麼芬蘭語，以前就讀芬蘭語，現在不讀了。那呢他呢就讀英文，教你基本的數學，一些基本的 science 那些一定要教的。那之後呢就是訓練你，他有些課程，例如現在有一間豬肉檔，豬肉檔為什麼找不到錢？大家度計幫我想到找到錢的方法。那他日日給這些這樣的 program 你做的時候，你個人會日日想這些東西，怎麼賺錢，怎麼可以發一點。但是 這個例子又不關香港那個事， 你聽我先說完。那這種學校叫自由教學，那這種自由教學法呢稱了哪幾個人出來呢？我說給大家聽，第一個是 Ericsson 的老闆，第二個諾基亞的老闆。這兩間大企業，我告訴你大家聽，我可以很大聲地說，全世界你去到任何一笪地方，你找不到諾基亞，我切齊煲湯派街坊。我當年去緬甸旅行，即是去緬甸做嘢啊。緬甸都是一些非常之禁運的國家，你都夠撚膽死見到隔離嗰撚有一部諾基亞，但係佢係黏咗你嗰部去，因為過關嘅時候佢收你啦。係 係。 屌你老母，呢個路都有諾基亞，你唔好理佢真定假，總之有諾基亞。咁你 Ericsson， 我話俾大家聽，你去到任何世界一個角度，我諗你都會揾到 Ericsson 呢樣嘢嘅呢條產品，即係一個好 popular 嘅。第三一樣嘢，邊間公司而家？即係而家世界即係大企業裏面，而家呢間國際公司真係堅。即係你家私，以前我哋就係買一啲家私去家私鋪嘅，而家你會覺得一樣嘢就喺邊度買？而家即係佢係迎合咗好多人嘅口味。你屋企好大又得，你屋企好細豆腐潤咁撚大，佢啲家私亦 都 係 賣中產嘢嘅啫。 而家梗唔係賣中產嘢啦，而家係賣啲低產嘢啊。 阿 花哥，如果你住一間公屋， 而家係賣低產嘢，咁實惠係咩嘢咧？ 實惠賣嗰啲嘢啦，我講一個例子，我講一個例子你聽。你如果住公屋，公屋已經係好豆腐人㗎。你去實惠買家私，你度埋尺寸啦，你改間公屋係你四個人住，你係需要一張牀、一張書台嘅擺電腦位。我話俾你聽，你去實惠買嘅嘢，同你去買而家買嘅價錢，而家一定相宜過實惠，因為實惠嗰啲嘢係冇度過位㗎。 我話啫，唔係啊。 你買張凳，嗱你話我求其買張凳，咁咪一定係實惠平。但係如果你要度位，度到啲位啱啱好，凸凸含呢度要擺個櫃，嗰度要擺張牀，嗰度要擺啲嘢，能夠做到呢啲嘅只係得而家。如果你要度尺寸做家私，貴喺度嘔電啦！你大陸就算開放咗門户，你而家去一間普通家私鋪度尺寸都好貴。 咁我其實就兜翻轉頭，咁呢個同呢個 標籤化， 標籤化有咩關係呢？ 我哋成日就話啲細路仔要入名校，要讀一啲好嘅學府先可以成功。你睇翻。 佢讀嗰個學府好嘅就唔係在於個教育，而係嗰個人際網絡嘛，而係令佢多啲機會咧去接觸一下啲咩叫富貴人家，去豐盛佢人生。 你自己唔富貴，唔好諗啲嘢。 就係因為我唔富貴，所以我就希望我下一代 唔 好咁樣。 你唔好諗住人哋會帶到你富貴啊！而家呢個世界已經個行古惑㗎啦，個個人淨係識諗我要塞個仔去到啲名校讀。但係我想同你講，而家世界上 面名校唔係唔好嘅，唔好講到佢咁差。至少咧，佢有錢，唔會窮。 係 啊，你譬如佢有一個好嘅校友會，或者會有好多課餘活動，或者會有好多晉升機會，等你去外國真係兜個圈啊，一個禮拜咁樣。 呢樣我突然間要講。 係啊，但係譬如你話天水圍豬頭丙入小學乜懶都冇嘅喎，你隔離嗰件係伊斯蘭同學嚟嘅。 你訓練嗰個細路仔就唔係訓練佢讀書，即係你個成就，你第一格一格渣啦。佢讀書叻，你俾多啲書佢讀咯。亦點解跟名校未必係代表你第日嘅出身會好？我哋而家世界上面好多首屈一指嘅人，好多頂尖而嘅大班，都唔係讀名校出身。我頭先講 而家個大班，我而家講緊諾基亞個老細 ，Ericsson 個老細，我講緊 但你其實咁樣，我覺得有啲 亦都唔係讀， 我覺得有啲以偏概全嘅。咁因為可能阿真係突然間俾你唔知好彩唔好彩，俾你數咗三四件啊 ，number one 好鬼 top 嘅。但其實我同一個情況之下，喺讀嗰啲野雞小學裏面有一千幾百萬件唔肯掂。 呢個一定得。 係啦，但係譬如話，我喺一間富貴名，我貴族中學、貴族幼稚園裏面，咦，我個 percentage 我成功率係真係高啲嘅喎。我有大量的師兄師姐咁成名人名人列表擺喺間學校度啊！我幾有 家， 幾有 以前 係 呢條橋就行得通。我讀名校，我可以本住即 係阿妹都讀名校嘅喎、 啊，每一間中學都係名校嚟、 啊。 我可以本住我中學、我大學嘅名聲去到揾食。 係 而家已經唔睇呢啲，而家係一個講實力嘅年代。你喺名校畢業，你做出嚟嘅嘢係一撇屎，就係一撇屎。嗱。我有啲， 但我又唔可以話，因為譬如佢讀咗名校，可能就會一撇屎；而讀嗰蚊野雞幼稚園就唔係啊嘛。 而家係要睇實力 啊！ 而家唔係 大家如果都係，大家如果都係睇一個就咁我一個 output 出嚟嘅時候，我點解唔去一間好啲嘅學校，令佢就多啲嘅機會？ 唔係，但係你個問題就係、是、 學費都一樣嘅啫。 我就係個問題就係、是、你個家長做乜要咁辛苦喺鄉喺元朗屯門住緊？即係七百尺嘅， 你知唔知？ 去到住一間二百零尺嘅板間房，令到個細路仔嘅環境都係辛苦啲，令到自己嘅環境都辛苦啲。去到屈就入一間名校，入完名校出嚟嘅 output 未必係好㗎嘛。 哦，不過我知點解你唔明啊？ 點解？ 即係有錢人就諗有錢人嘅嘢。 佢唔係有錢，佢一定係窮人嚟㗎，掹車邊入去呢行？有錢人，我話俾你聽，阿花哥。我認識好多有錢人的僆仔，唔係讀呢啲中學，個個都讀國際學校嘅，佢冇諗住喺香港考試嘅。 咦，你啱咯喎！你其實就講咗個 main point 上，其實一係我哋唔好生啦，一生就要去讀國際學校，即出嚟咗呢個 國際教育，脱離咗呢個香港嘅教育網㗎啦。同埋一樣嘢，佢哋而家咧啲人係諗咩咧？唔係諗住外國留學。以前啲人咧，嗱，我有個同事一樣嘢好笑，佢成日都話。個仔梗係要去英國、去澳洲讀先成功，我都戇撚鳩。2007年，由2006年四月到2007年12月做咗一個 research，全世界邊啲學府能夠創造一啲嘅即係創新機會啊？去咗開新公司亦都揾到錢嘅咧，全世界邊間學府係 top one 嘅咧？你估都估唔到。 清華咯，北京咯。 北大第一間係北大。 啊！ 第二間係 中國係鬼咩根啊？咁啊，點解佢哋會揾到啊？嗱，因為咧，我哋真係要多謝呢個中國政府啦，佢駁鳩曬所有外國嘅網絡啊嘛。即係譬如因為喺大陸網，因為譬如如果大家有上網都知得，喺大陸嘅網站，大陸裏邊點撚嘢網都上唔撚到啊嘛。 啊！ 咁佢哋咧嗰啲外國嘅網站咧就根本就入唔到大陸啊。咁所以咧，譬如我哋會好中意用 Facebook， 咁大陸咪有個校內網咯。佢哋咪有個機會喺，因為佢哋嘅保護條件之下，令到佢哋有創造，有即係可以俾你做一個 copycat， 成功的 copycat 咁樣啫。 花哥講咗一樣好重要嘅嘢，而家機會喺邊度？喺大陸，你仲送個仔去澳洲讀，去英國讀，屌你老尾嗰度失業率12.幾，澳洲13.幾添，我屌佢老尾閪！你英國嗰啲去到20幾，屌你老尾畢業冇嘢做，你叫個仔去英國讀，隔離嗰個喂畢業之後諗住做咩？我諗住去考下嗰個戰底。我諗住啊，冇啊，繼續進修。你翻大陸讀啦，創業揾下真銀啦，即係嘥撚氣。你使咁多錢送個仔去呢啲咁嘅大學讀，即係而家嗰啲人仲係好萌塞㗎，老一輩嗰啲，即係去到50歲啊，40零歲，即係有。 我都係好萌塞㗎喎，即係如果我生仔，我都想個仔讀國際大學㗎喎。 即係送去 做在學校， 去外國讀。 係啊，我都係呢套嚟嘅。 係 嗱，屌屌我簡單，你去屌鬼妹啦！ 你咪英文一敗啊，一敗會屌。 係啊，你唔好喺度，你唔好喺呢度啦。 唔係，我覺得你要真係要有機會，真係要實踐翻內地。而家全世界最大嘅經濟戰場喺邊度？內地、中國。即係如果你去到呢兩笪地方，你咪掂咯。即係你 呢度你死緊緊啦！香港嗰啲去到都唔係好掂嘅，大部分都唔掂。 你睇叻唔叻咯？你識人識字一手啊！ 呢啲叻唔叻就唔係從呢個學業啊，或者係經歷嚟，即係要睇你嘅。 唔係你睇你人際關係叻唔叻？去到大學就即係你最緊要係識人啊嘛。 即係同讀得書多唔多冇乜關係 嘅。 啱。不過你啱啱呢樣嘢就諗起嗰個我一個舊同學。咁啊，話説我一個舊同學啊，拍緊拖啊咁樣。咁啊，個男仔對個女仔唔好。個男仔成日去旅行又唔帶個女仔，我問個嗰女同學點解會咁樣㗎？佢唔著緊你咧，係咪知道你唔會飛佢啊？即係你唔值當，所以唔需要對你咁好啊嘛。跟住個女仔話唔係啊，其實嗰個男仔咧，其實係高攀緊我嘅。 啊，咁啊點解個男仔好矮啊？點解你個女仔好高啊？咁啊，我再問啊，跟住佢話唔係個男仔其實只係讀到中五啫嘛，我大學畢業㗎個女仔，我人工咧又比嗰個男仔高啊，高三四千蚊咁樣。 係， 咁佢同我長，佢咪高攀我咯？ 係， 咁。哎，咁我唔好意思話啦。咁、 啊、 作為一個男仔，你咁撚高學歷把撚咩、啊？我屌閪睇樣，我屌張沙子咩？你幾高學歷關我撚事？ 唔係，佢可能諗住一屌閪嘅時候，嗰條女咧掛住張大學畢業證書喺度。嗱，你而家屌大學生啊！我睇鹹片都未試過掉啲鹹片係帶住四方帽屌閪嘅。佢可能就係著件帶住四方帽著嗰件學士袍出嚟屌閪。哇！玩呢啲嘢我真係未試過啊，發哥。 我就覺得好 可能嘅，玩呢啲嘢你肯知啊？屌你閪！ 可能要係咁樣係咪啊？ 佢又著件中學校服嚟屌。啲女仔又好得意啊！呢啲嘢，哇！ 點解會覺得呢幾樣嘢係值當嘅咧？就喺個男仔手，我覺得喂，你學歷高過我，你賺錢好喎，你同我一齊把撚啊！我不如揾一件，你仲要俾即係個女仔仲要俾個男仔大兩個月喎！啊屌！我而家做乜嘢要揾一件咁樣差？我不如揾件十五歲，佢又無知，我又無知，大家快快樂樂。我如果個男仔，我同個女仔，你個女仔又會覺得我講嘢幼稚啊，冇遠見。我同你講，個男仔同個女仔講嘢，你。個女仔講嘅嘢日口白心，我做我阿媽，你仆街！喂，根本其實你哋係一個 mismatching 嚟噶嘛？係。咁我好相信竹門對竹門，你呢套已經唔啱啦。你仲認為個男仔同你一齊，你執到啦？你揾多件後生過你。 個女仔根本冇遠見。我講翻我哋嗰啲朋友，你都識㗎。 嗯， 一個老友， 係 呢、這個老友，個男嘅又識，女嘅又識。 系、哎、 个男仔中三毕业，个女仔研究所 毕业。哎哎，知你讲边个啊？嗱、哎，继续，哎，佢有听噶， 系咩？ 系有听。 呢个第一个，第二个我识嘅个女仔系城大嘅教授， 系 个男仔云吞面铺卖云吞面嘅， 系 第三个我想。 喂，但系中三个先嗰个长毛男仔， 哇！你讲啲嘢。 嗰、那個長毛男仔好有型嘅喎，就係頭先你話嗰啲嘢戰出嚟嗰啲咯，人際關係好勁。 一個人講嘢同埋一個人嘅 presentation 唔關佢讀得書多唔多嘅事。嗱，我亦都講一樣嘢俾你聽。有一次， 我哋讚緊你啊，長毛啊。 係，我亦都好即係好 power of 呢個朋友嘅。第一，佢喺社會上有遠見；第二，佢有魄力；第三，佢肯為社會出聲。第四，佢睇嘢嘅角度係好宏觀嘅。 係咩？我可唔可以加多第五樣？佢有架橙色嘅電單車㗎，好有有型啊！ 買命 啊！ 炒 好似架炒咗喎。 係咩？哇！小心啲啊！咁咧嗱，我第二單想講嘅，我試過有一個女仔，嗰陣時咧好多年前啊。 但點解頭先嗰個男仔、那個女仔唔會覺得個男仔係高攀個女仔？ 因為個女仔有遠見，個女仔亦都有包容。 係、那 個女仔淨係覺得一樣嘢，我讀書叻唔代表我其他地方都叻。 嗱， 呢、這個先係一啲比較讀書叻嘅人會諗嘅嘢。頭先你嗰個屌沙子嗰、那個， 屌沙子， 我話俾大家聽，一罐汽水咧加滿咗係熬兩噶，半罐汽水熬完咧沙沙響。啲人讀書讀撚到一半讀屎片，佢咪以為自己讀好撚多書咯。個個大學畢業出嚟，以為佢最勁嘅，收皮啦細佬。阿發明家，我話俾大家聽，阿發明家嗰沓證書啊，我諗愛嚟偷腦啊，偷炭腦愛嚟刀綠豆沙，一刀我諗刀十零刀啦，仲要面嗰只啊，人哋嗰啲證書多撚到啊，屌可以咁樣用喎、啊，人哋都唔疏乎啊，人哋永遠唔會疏乎，因為讀得書太多，自己嘅知識唔夠。啱啱大學畢業嗰啲咪好撚醒咯。嗱，嗰陣時我識一個啊。我買手錶識嘅，咁嗰條女咧嗰日同我講話，喂阿九護士，你覺唔覺得大學畢業會發達？我嚇咩啊？大學畢業會發達？係啊，我而家讀緊某間大學嘅社會學系，嗱我畢業之後會發達噶啦。我係咩？你畢業之後諗住做咩啊？我畢業之後好多嘢等我做噶。咁我咁樣啊，咁你要努力啲啊。喂，你知唔知遊艇幾錢㗎？我話遊艇紙扎嗰啲啊，佢唔係堅嗰啲啊。我話嚇你做咩咧？我畢業之後諗住買隻遊艇。嗱，十一年之後。我話俾大家聽，佢而家做緊咩呢？一個好老賭嘅保險經紀， 佢可能買咗遊艇嚟先啫。佢後屘破產， 紙扎嗰啲有得買，屌佢老母！咁咧，第二單嘢係咩呢？有一次咧，我就同一個朋友傾偈，女仔嚟嘅，我就喂，我呢排冇拖拍喎，不如介紹啲女嚟俾我識啦。喂，你同佢哋唔啱傾啊！人哋個個會考啊，十條 A， 你又講翻佢啊！你死人頭啊！你 係佢應該咩？ 佢有聽啊！真係大 喂，你會考十條 A 同我傾偈有咩關係？即係你會考十條 A， 我講啲嘢係咪唔啱聽先？同埋 咩會考十條 A 同我哋傾嗰個社會問題有咩問題先？ 有 咩問題？ 人哋有十條 A 啊嘛，即係思考正確。 咁唔通我哋而家出嚟講翻喂嗱、你記唔記得當年 Cam 咧就係教呢、這個嗰啲 H2O 咧係點計條數？而家出嚟社會仲嘢唔講呢啲嘅低能仔。 唔係個十 A 低能，係你個 friend 低能。佢個 friend 認為你書唔高啊嘛。 我啲咩嗱考試好高分㗎咁樣。仲有一個朋友講一句説話仲啱。有一次好搞笑，咁話説咧，有一個朋友幫另一個朋友整嘢，咁咧關於啲即係整電掣嗰啲， 係 我朋友就講：我啊喺大學 physics 攞 A 嘅，點解唔識整？你老你係大學 physics 攞 A 啫， 即 係 冇 電掣係另外一樣嘢嚟噶嘛，大佬 A 牌咁樣， 你唔好咁就低能先得㗎，呢啲真係幼稚兒童。 所以即係其實你嘅意思嘅conclusion 即係話 讀得書叻未必你出嚟社會做事叻，未必你揾錢嘅能耐叻。我想跟大家講，好多人而家老即係新一輩揾錢叻嘅人，好多都係未讀過啲乜書。嗱，舉一個例子好實際。 我覺得有個網友咧喺呢個留言板度問，其實讀大學為咗啲咩？ 讀大學為咗識人咯、啊，唔通識字啊？ 係啦， 大學係一個 social 嘅 係一個 socialize 嘅，係建立你嘅 socialize 嘅 level 嚟㗎。 即係如果你讀完大學冇 level 咧， 你又冚得撚。你諗下，你出嚟社會做事，再維持呢、這個有問題，遇到困難嘅時候，你會問邊個？唔會問阿爸阿媽噶嘛？肯定要打個電話。喂，阿九回事啊？喂，當年我咪同你同房嘅，我而家遇咗單咁嘅嘢咁樣。 吸佢先啦、啊！ 你過嚟先嘅， 我打嚟咁樣仲吸啊？ 大家都即係大學畢業， 大家都醒目啦，嗌知道對住陌生人要説不啫嘛，我仲吸啊？ 唔怕你拍拖，即係你諗下呢班 level 係對你第日社會做事好有實際嘅效益嘅。睇一個人的實力要看他身邊的朋友，如果一個人的朋友是屌你刀疤強爛命成導友華那些屌你老闆你做得些什麼叫你出來喂喂我有兩件事嗱，一單去偷底褲一單去偷橙再第三單打叫阿婆那你又含得懶啦即是這些就是廢物咯你出來大學就要認識一群朋友那群朋友是要對你的思維有刺激的 咦其實那個阿媽呢帶個仔去嗰啲貴價中學嘅貴價小學嘅時候，咪就係揾佢識一啲朋友咯。 小學就冇用啦，你小學 就係你對你嘅朋友嘅認識，你對呢咩叫朋友？你唔好少會將你所謂你讀過大學嘅時候嗰啲係嗰啲係同學嚟嘅啫，嗰啲係一啲好公關手段嘅人嚟嘅啫。同你可以有建立感情嘅，往往就係你以前啲小學、中學。 花哥，你又錯啦！ 你嗰個阿爸阿媽就係 well prepare 俾佢個仔對嘅。 小學同中學嘅朋友有一樣嘢， 我仲有 keep 住有聯絡㗎。 係，但係佢哋而家嘅細路仔。即是那些小孩子、已經變了質現在小孩子讀中學讀小學之後升大學已經不是說、我在屋邨讀 A 小學升 B 中學升 A 大學 那 流動性是很大的現在個、學校的流動性你讀大學的時候已經是另一班人第一第二樣東西你在一間富貴學校讀書小孩子在發育年齡有一樣東 西就大學是咯 大學是未必有的比較小孩子很喜歡比較亦都比較好強烈嘅個比較感。你如果個門檻係爭好遠嘅時候咧，你個細路仔係好難打入呢個溝 通。咁又好有道理喎、啊。即係如果我係有錢人，就應該掟去天水圍。嗱、睇下你自己幾幸福啦，嗰班仆街咁，應該咁樣、 你讀大學咧，反而個比較，因為你個腦筍開始生埋咗少少嘅時候，你比較都冇咁緊要嘅。 反而我覺得 你反而會識班朋友會真係隔個爭。你小學、中學識嗰班朋友。你想住係佢第日帶熱你，你不如想下第日自己的實力去到邊度、你大學那班朋友是帶熱你，不是帶熱你，是刺激你有啲嘅思維，同帶熱是兩回事嚟嘅。 哦，明白。 你要帶熱就是話我自己差過人哋，我希望人哋扶一把，呢啲叫帶熱，呢啲你諗都冇諗啦。喺呢個世代，你仲諗住人哋扶你一把，你自己唔努力，你自己唔出力，你點可以有成功先？ 明白哇，好好有遠見啊！呢下真係好似阿爸叫我阿仔，你要做俾心機做人咁啊！咁 唔係你一係要俾心機做個古惑仔，即係你一係就俾心機啲去到讀好啲書。咁你如果唔俾心機啲讀好啲書，咁你又要去一啲自由教育。即係咩叫自由教育？就係訓練你自己個腦筋去到醒一啲。 哦， 訓練你嘅人際網絡。 但係頭先你啱講呢個人際網絡咧，就令我可唔可以？我去翻之前嗰集，我可唔可以做翻啲 好好好 咁我記得我哋上一集咧。唔知喺上嗰幾集之前咧，我叫嗰啲人好中意攞一條繩嘅，因為嗰一集咧，其實嗰一集應該有一啲嘢咧，就係因為我哋錄音嗰時冇咗，我想補翻。 咁咩咧？ 我想話咧，有啲人唔掂啊！你係咪話叫佢去識啲鬼佬啊，學下英文咁樣？其實我嘅睇法好簡單嘅啫，你屙督尿，你照下鏡， 你望下你個樣子，你發覺你個樣係人見人愛，車見車載，哇！你可以揾到食嘅，即係啲女，你係仔，啲女會溝你，你係女，啲仔會溝你嘅，咁你咁你咪嚇、啊、有啲機會咯。你發覺你個樣子，哇！人見人憎嘅，就是中你嘅。你出街嘅時候咧，你身份證唔係擺褲袋嘅，你要擺喺心口嘅，即係阿 Sir 一定鬥你噶啦咁樣。即係你同差佬是好朋友，係啦，你個樣係咁嘅，咁你嚇、啊、你又知道嚇、啊、你自己有冇嚇、啊、有冇見樹啦個樣。 明白。 咁如果你發覺你冇啦，咁你咪打伸橫隻手數下你啲朋友。睇你啲朋友係住邊咯，哇！原來全部都係公屋仔嚟嘅，我每個唔係全部都冇錢嘅，哇！個思考咧就好簡單去打機嘅，咁啊咁嗰啲朋友唔值當啦。喂，如果你個個啲朋友哇，住嗰啲環境啊，住空中花園啊，二十樓裏邊有泳池啊，哇！佢哋個生活好漂亮啊， 咁人哋亦都唔會帶欠你 嘅。嗱，唔係你就可以就唔知道可以抽水摸魚啦乜？點即係好似我認識到阿九山，我又可以抽水摸魚啊？你又認識到嗰啲人，總會令到你啊有啲嘢望下咁樣，即係發覺你當你身邊啲朋友啊，全部都狗屎垃圾嘅，咁你啊，唉，又收得工啦。你數完呢兩樣唔掂，你係打直數，數翻你阿爸、你阿爺嗰代，睇下你嗰啲三，你上面嗰幾代係咪真係一個唔好彩啊？富不過三代，去到你呢代先咁慘定窮，定係你原來係代代貧窮嘅？你阿爺，你阿爺 代代貧窮， 係啦，你個春代又貧窮，即係你阿爺嗰代好撚淒涼。但是又好撚肚餓，就剝咗你阿嫲，就生咗你阿爸。你阿爸又好撚陰功喎，由細咁大食曬苦，但又好撚鹹濕，又真係溝咗你阿媽，剝咗你阿媽，生咗你。原來你每一代都係咁樣嘅，係惡性循環生你出嚟。哇！你又中啦，即係你樣又唔掂，你朋友又唔掂，你成個家族唔掂，你中三 T 啦。你喺到呢個情況，你先去死啊！不過你如果你又覺得呢、這個啊世界好美好啊，我要好珍惜呢、這個這個生命冇天條，你咪賴翻你大尿，你先拿個錘仔落去幫阿婆咯。但你幫阿婆嘅時候咧，你嘅全部咁大力，你唔好嘔死佢喎、啊。你嘔死阿婆咧，差佬冇得唔開快腦啊。所以你真係嚇嚇佢啊！你又唔好搭阿伯喎、啊。 係 點解阿伯咧又以為自己好好打同你搏命？ 搏命啊！點解佢死撚咗你阿嫲咧？ 所以咧，大家記住就係用翻你要數清楚，你發覺唔掂啊，先去打個屎巴拉去做人。 阿發哥，你唔好標籤化啲人先得㗎。 喂，你頭先去到嗰個位，你完全 我舉一個例子， 係 好窮，屋村仔出身，住華富村，亦都冇幾代個富，即係幾代都唔係富貴。係 IT 老闆沈家偉，阿沈德偉定沈家偉？ 唔知 沈家偉喺信和賣水貨波鞋，之後賣水貨衫，之後開 IT 鋪頭炒地產。而家銅鑼灣百德新街幾條街嗰個地鋪，你自己上網 search 啊，好多都係 即 係沈家偉名下，因為佢諗住係打造一個嘅。用購物城這個概念去到谷起那邊的地產， 是 的，那他差不多是在我眼中看啊，這個是一個 考得出來的 超級古惑仔啊。第一，第二，人家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呢？就是因為人家有遠見有毅力，還有 是不是個個都有遠見呢？遠見在哪裡走出來？一天生就有 了，當然不是，他是在錯誤之中去懂得學習。第二個 Rocky 板長壽司的老闆， 人成日都勾結阿蘇琪係咪啊？ 阿蘇琪，人哋唔單止阿蘇琪啦，屌你！而家人哋日本都開壽司店，人哋嘅成功原因就係拼搏。第一，第二樣嘢肯嘗試，第三樣嘢唔係後悔跌低。佢跌低咗之後，佢仲會去諗下點解會跌低，覓謀一啲更加好嘅出路。大家唔好成日諗我出身寒微就一定係撲街，一定係唔掂。香港係一個非常之咁多機會嘅社會，只要你肯做。 三十年前就係。 而家都有，只要你肯做，肯去一啲位度轉移，一定得嘅。 得，即係見到有錢佬就抹鼻，見到阿婆就拉屎巴啦。喂，呢啲咪係幾多機會？通街都係人，通街都係機會啊！ 係啊， 即係好似啲大陸仔咧，就喺度叫嗰啲鐵，叫嗰啲鐵，咁你就叫嗰啲 得 啊， 去到偷。 係咯，幾有機會啊！ 即係香港係一個咁嘅社會嚟㗎，我哋唔會係被標籤化，只要大家努力，即係唔係成日話啊，屌我要讀名校啊，要讀名牌大。我認識好多同事，屌你老尾，夠名牌中學畢業啦！我哋嗰度屌你老尾幾多華人仔，咪成日屎咁樣嘥撚氣啦！屌，有幾多黃人仔啊，嘥撚氣啦！牛醫生都唔係讀名牌大學畢業㗎，係 咩？ 牛醫生讀啲夜雞中學畢業㗎啫嘛！屌， 咁都但牛醫生嗰個例子又唔同喎，我感覺上去都係一帆風順 嘅。牛醫生讀書唔係㗎，牛醫生讀書都唔係一帆風順。 我唔 係 好覺得佢個人係大起大落嘅，我見到佢條線 係。佢中學嘅時候都係上水嗰班嚟嘅，即係高水嗰班嚟嘅。 高水嗰班 啊，即係。 即係讀書係好啲嘅，但係都係啲夜雞中學讀書好啲啦。即係唔係話咩黃人啊華人讀啲咩撚嘢羅伯神遮你？ 佢有冇咩試過乜嘢大起落咁樣突然間冧咗？突然間冇一夜之間冇咗四千八百萬。冇㗎， 讀書都幾叻㗎個人，即係佢記性幾好， 都幾好運運，幾好運嘅一個人。 幾好運，但係佢屋企人都唔係富幾代㗎，阿爸阿媽都係啲窮鬼嘅，即係一樣㗎嘛。佢你讀書叻唔叻到你個未來好？ 唔係啊，咁啊，牛醫生就因為佢讀書叻，佢入咗間靚嘅大學，做咗醫學院， 大 所以靚啫嘛。所以佢而家就做醫生啫。咁其實佢讀書都重要㗎啦。你冇個位用啊，佢個例子就係、是、 我講一樣嘢俾大家聽啦。大家得閒去天水圍，全香港都好少呢啲醫生嘅，亦都好難入嘅呢間大學。咁咧，天水圍有一個醫生喺紅橋洪水橋路啊嗰條橋。咁、那個醫生掛張證書出嚟咧，好堅嘅，大家去睇下啦。全香港我 search 過啦，都唔夠揦埋，唔夠十個。喺德國東柏林大學讀醫，德國讀醫咧，第一好難收外地生。點解？原因因為你外地生，第一要你 credit， 即係要你英文好叻；第二要你識德文。係。你係一個外地生，無啦啦點會識德文去到德國讀醫學院啊？屌！我讀醫學院嗰度咪德國讀啦。佢嘅要求係好高嘅，德國醫學院收生。 嗯。 咁咧，佢應該係一個好尖嘅尖子。我話俾你聽，有一次我去睇佢，笑你碌碌，個醫生喺度撩緊鼻，真係撩緊鼻屎冇證啦，係撩緊鼻屎，著個拖鞋，咁跟起身著短褲。哇！我話咦，醫生 呢個流民醫生嚟 嘅，一樣嘢佢好兜貓，真係冇證嘅屌佢，即係十年都冇人入去睇嘅。係 即係講到即係天水圍嘅人身體健康啫， 唔係身體健康，即係你讀得書多叻，嗰個人一定好叻啦。屌你老味，德文英文。第一都識兩種語言，第三要屋企有水，佢嘅下場都係冇乜證，冇乜錢。有好多人讀得書唔叻，得張沙紙咧。正旺角啊，有一個醫生喺嗰個旺角，大家唔使上網 search， 大家五點零鐘去嗰度睇下得㗎啦。喺旺角呢個十字路口恆生銀行嗰度有一間投注站，投注站即係有一間醫生嗰間醫務所。我話俾大家聽，嗰度一日閒閒地睇四五百個證。 叫雞嗰啲雞蟲啊， 唔 係 雞蟲 天花咁樣， 唔關事啊，淨係睇雙孔咳啊，嗰啲好多人睇嘅。但係嗰個醫生中唔知中大廣大畢業嘅啫，即係得一千零。 其實咁佢哋揾唔揾到食就在於佢個 location 啫，就因為佢喺天水圍揾唔到食啊嘛，所以就某某咧就證實咗阿波空姐空姐的行李 gap 啊。 你讀書叻，你大學畢業， 即係佢就算問醫生啊，我都唔要天水圍的張張。 咁又唔係咯， 我要跑馬地 跑馬地 跑馬地牌的張張咁樣。 即係我哋唔好標籤化所有嘢，呢個人要真。 但係頭先你個例子就啱啱標籤咗喎。 好，唔係我標籤咗一樣嘢，就係你讀書叻就唔代表你揾食咧。 佢只不過佢揾嘅地方唔啱啫。 咁佢唔搬屌，嘥曬氣。係 啦，所以咧大家。 際遇嘅問題呢啲係。 做醫生就喺旺角嗰啲嫖客隔離嗰度做醫生， 到旺角都有啲都揾唔到食㗎。係， 咁啊真係睇你好唔好彩啦。 係啊，睇你好唔好彩，所以你大家唔好諗住屌你老母細路仔一定要讀名牌。 咁啊慘啦咁樣。我個空姐應該睇我唔順眼。我又不是跑馬地啄啄， 唔關事嘅。佢根本佢屌呢粒空姐，淨係 空姐好味道。 我喺澳門撈嘢嗰陣時，唔知玩過幾多。 嗰啲係啄空姐啊嘛，啄空姐， 即係嘥撚氣，你有錢就得噶啦。啲空姐成日覺得咩叫名牌咧 ？LV 係名牌， 咁咪依家佢係 Chanel 啊，佢上次買咗個 Chanel， 嘥撚氣。真正嘅名牌袋，即係。我講出嚟，你可能都唔知係咩名字，亦都唔知係咩。 唔係咁就唔好講啦，咁嗰啲就、大家都唔明白啊。 啱， 喂，咁呢集收工噶啦。 好啊，好啊，大家。 咁我哋睇下會唔會再錄下個禮拜。 拜拜